这个拍的是自己的妻子拿着一个手机的充电器在厨房里面哇哇大哭，然后呢老公说就因为充电慢，所以这个老婆精神崩溃了，就是在怀孕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最重要的有意思的是后面的这个回复，大家的评论说啊，我媳妇儿是因为现在吃不到西瓜在家哇哇大哭，还有人评论说我媳妇儿是因为我们家楼没有电梯在家哇哇大哭。可能大家伙会觉得非常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怀孕这个阶段的特殊女性朋友来说，可能就会影响到她的心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在怀孕期间，实际上咱们的妈妈们除了身体上，心理上也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这种情况呢，除了说刚才你说的这种情绪上失控，更多的是就像这个暗潮在涌动一样，表面上看不到，很多都是在这个咱们孕妈里的心理上出现的，外人有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咱不去关注，会酿成大问题，而大问题就不仅简单单是哭一场的问题了，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咱们要好好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像抖音上发出来的这样的这个行为，他有崩溃，他有大哭，甚至大吵大闹，其实这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至少他能表现出来，我们能发现他。 对， 还有很多的孕妈在心里有问题的时候，可能表面上也是波澜不惊的，我们看不出来。 是， 我们看不出来的话，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去关注它，忽略它就很有可能让这个孕妈妈受到了影响，甚至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宝宝呢？ 是的，妈妈的情绪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表了她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一种综合的情况。所以当孕妈的情绪有一些长期的这种负面的或者不好的这种影响的时候的话，它是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情况，也会进而影响到咱们宝宝在宫内的发育的。 好，那具体这个情绪会对妈妈造成什么影响，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咱们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再详细展开跟大伙儿说。 好， 那关于这个我们说孕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心理的问题如何去关注它，如何去发现它，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今天呢，也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准备的这个奖品啊是非常精美的丝巾一条，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上半段选一位，下半段选一位，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条精美的丝巾。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丝巾长什么样子，想要看看这个奖品您自己喜不喜欢的话，现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发送丝巾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微信推送图片了。接下来和大伙儿先来说一说我们节目上半段和大伙儿出的这个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其实非常的简单。刚才啊，我让李主任其实已经稍稍的透了一下底哈。上面的有奖互动问答是这样的，想问问大伙儿，如果在孕期有这种焦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呢？会影响还是不会影响？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注重孕妇心理，防止孕期焦虑。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10月12日上午，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和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医养宜家大德广行第三届北京西山中医药文化季系列活动在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拉开了帷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巡视员陈梦生、北京冬奥组委秘书、行政部部长郭怀刚、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涂志涛等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并且现场参观展示体验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北京市中医药创新发展6大品牌项目，即中医药冬奥、 中医药亮眼、中医药文旅、中医药医养、中医药提速、中医药保险品牌项目，让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找到了金钥匙，让百姓更加全面、更加容易、更加常态地感受中医药的魅力。本台实习记者曾璐报道，10月12日由中国中医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腔镜内镜外科分会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安贞医院承办的第四届华夏医学微创论坛在河北省燕郊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等亲临大会，并且做了大会主旨讲座。美国腔镜内镜协会多位享誉世界的腔镜内镜专家也组团来华参加了此次大会，并且进行了学术交流讲座。130余位国内顶尖的医学大咖分别带来了普外、泌尿外科、胸外科、妇产科领域的专题讲座和案例探讨。大会深入剖析与解读了腔镜内镜外科诊疗领域新进展，共同探讨国内外多学科协作模式建设的难点问题。民间和网络上长期流传着喝醋能够软化血管的说法，认为动脉硬化斑块是钙化的问题，而醋酸可以溶解血管当中的钙质，从而达到软化血管的目的。喝醋真的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吗？北京安贞医院医学教授洪绍光介绍说，动脉斑块硬化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钙化。动脉硬化斑块分为硬斑块和软斑块。钙化的硬斑块并不危险，而主要成分是脂肪的软斑块容易破裂，造成血管堵塞。另外，喝下的醋也不会溶解血液当中的脂肪，醋酸在小肠当中就会被碱性的消化液中和，能够促进血液的醋酸非常的有限，而且很快就会被血液当中的稳定系统清除掉，所以说醋酸不会改变我们血液的酸碱度，同样也不能软化我们的血管。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来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注重孕妇的心理，防止孕期的焦虑，也让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欢迎李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李主任探讨了一下，在孕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孕妈们都会遇到心理的问题，还有就是这心理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到妈妈，影响到宝宝的健康。我们今天的第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呢，就是想问问大伙儿，在孕期如果出现了焦虑，是不是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呢？我们先来看看，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互动问题哈。白云说，李主任好，肯定是会影响到的。甜蜜宝也说了，肯定会影响。二毛说，孕妈焦虑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在早期胎儿大脑和神经形成的时期，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这说到了孕早期，也想问问李主任，这个我们说孕期如果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在早孕期、中孕期、晚孕期哪一个阶段是最容易出现的呢？ 现在咱们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焦虑的情况，在早孕期应该是比较多的，最常见的。因为早孕期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时期的话，从咱们孕妈的身体情况来说，首先她要经历一个从非孕状态到妊娠状态这么一种转变的过程，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升高，这其实就是给咱们的心理的一些变化呢，是一个这方面的一个物质的基础。就像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叫更年期，对吧？到了更年期以后，很多女性都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这其实和更年期激素的改变也有关系的。道理相似的，在咱们孕期孕早期的时候，由于这个宝宝在体内的快速发育，咱们妈妈体内的雌孕激素水平还有一些其他的跟妊娠相关激素水平的话，水平也会明显的升高，这时候就会让咱们的身体有一些变化，一些改变，在情绪上有一些反应，很多都表现为焦虑。第二就是在早孕期间呢，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良因素，可能会让咱们孕妈心理上的压力会很大。 比如说 会有恶心吐这种早孕反应。 孕吐。 对，这些反应的话会影响到情绪，吃不下， 身体不舒服。 对，还有就孕妈睡不着的，还有就是说老是觉得特别困睡不醒的，这些的话都会反映到咱们心理上。还有一些外界的刺激， 比如说像总有人在身边去对你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孕妈来找我产检的时候跟我说，说李大夫，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实在跟我妈住不到一起了。我说怎么了？说妈妈特别关心我，每天都她怀孕以后，她妈每天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停的去关照她，关注她。 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 对对对，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还有就是说我别流产了呀，出门小心点。这会也会她造成很多心理上的这种外界的压力。包括有些孕妈以前有过这种流产。或者孕早期有过一些其他的问题在的时候，她如果再次怀孕，都会有这些外界的因素影响到她的心理状态。 也就是说，其实是内因外因共同构成，在孕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女性朋友容易出现我们说情绪方面的问题。 是的，孕早期是一个高危的时期。 高危的时期。也想问问李主任哈，一般我们都说产后很多的孕妇朋友会有抑郁的问题。 是。 像比如说孕早期，我们更常见的这种心理问题是集中在焦虑，而抑郁比较少见吗？还是说也有一部分这个女性朋友在孕早期也会有抑郁的情绪表现出来？ 孕早期的焦虑更多见。而这个焦虑，在焦虑的基础上的话，有一部分的孕妈们，如果她的这个情况不得到重视，不得到控制，可能会加重，变成这种严重的焦虑，甚至就是向逆向的这种情绪去转化。因为焦虑和抑郁可以同时存在的，而这个孕早期这种焦虑的发生率的，其实比产后的抑郁要大得多， 要更高一些。 对，而也有关系。孕早期发生焦虑严重的这些孕妈，在生完以后。出现产后抑郁的风险也比较大，这现在已经有研究能够显示出来，只有确切的咱们的数字证据的。 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朋友在怀孕的时候激素的变化会比较大， 对，或者她本身比较敏感，对这种情况。 好，那既然孕早期是孕妈们在我们说心理上比较脆弱，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个时期，我们也同时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在孕早期的时候容易发生意外的情况。我们说孕早期是容易有这种流产啊意外的情况发生，这是不是也会加重女性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这种焦虑和抑郁情绪？ 是的，情绪的这个因素，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是对一个健康的人的话，他是自身就像咱们正常的身体有自身的免疫力啊，一般的这种病毒细菌，咱们人体是可以给它挡在咱们这个身体之外的。道理一样，正常人咱们有一套自己对一种不良情绪、这种不良事件的这种处理的这种体系，就是说。当出现这种外界的压力或者说这种变化的时候啊，不至于引起这种心理上的异常的这种状态发生。但一旦这种咱们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失去作用或者说不能够起到作用的时候，那咱们的情绪就不能够去缓解，就成为这种轻的咱们叫焦虑状态或抑郁状态，重的那咱们就可以诊断为焦虑症或抑郁症，这就是一种神经症了。 好，那像一般孕早期的时候，如果妈妈们比较常见的这种不良情绪是焦虑的话，一般都焦虑啥问题啊？是焦虑这宝宝能不能好好的留住，还是焦虑什么呀？ 什么问题都可能影响焦虑，像刚才你说的生活中可能一点小的不顺也会引起他这个情绪的失控不能够自我调节走出这个状态，这种焦虑。当然说更多还是集中在自己怀孕这个状态上。我见过最多的孕早期的就是对于这种不良的这种情况的，比如说孕早期感冒了发烧了，他就会担心宝宝因此而受到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孕早期咱们的宝宝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因素不良因素影响的，最容易窒息的因素。还有就是孕早期有这种先兆流产的表现，比如有出血他就会担心是不是宝宝出现了问题， 留不留得住，保不保得住。 对这些情况的话，有可能短时间内咱们不能够通过一些客观证据去证实它，无论是咱们做产前检查，还是说咱们在医生给他做这种合理解释之前，那这段时间他的情绪可能就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时候医生跟他解释了以后，他情绪还是不能够明显的缓解，我就见过这种情况。后来呢，通过这种专门的心理医生的这种干预，最后才让他的情绪调整到正轨上。 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孕早期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情绪的波动，我们得重视它。 是的。 如果找一般的产科医生解决不了的话，咱们得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去寻求帮助。 是。 你想问问，比如说像孕早期很多妈妈有这种孕吐的反应，甚至有这个您刚才说的经常睡不醒的这种反应，这种不良的焦虑情绪会不会有可能加重，比如说身体的不舒服，本来这一天吐个两三次，这由于又焦虑可能吐的更多或者吐的更严重了，有 有可能吗？ 有可能的，尤其是像孕吐这种情况的话，它本身其实和情绪就有一定的关联的。经常是我越想吐我就越吐就越想吐，就这种恶性循环。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这种新手妈妈们，在怀孕早期的时候，如果出现了特别强烈的这种我们说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像这种孕吐啊，或者是睡不着觉的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又比较久，而且我们可能通过各种自我的调节调节不了，我们去医院看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对， 咱们就得留意一下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了。 对， 嗯， 要及时的去进行自我的这种监测啊，尤其是当你发现每天你的情绪状态总处于一种就是像刚才你说的比较紧张，不能够像一个正常的这种状态去生活的时候，你就要警惕是不是我已经处于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了。 嗯， 而有可能身边有时候一些亲近的人，比如先生这样的话，他会会也要提高警惕，咱们要敏感注意到这时候是不是最近他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不太对 了， 不太对，这种情况咱们也要及时的去引起注意。 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跟您举例子说现在抖音上有一个就是崩溃大哭的这个情况吗？就是孕妈妈们，您说其实这个情况还算好的，它至少有表现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孕早期即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焦虑的情况，她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发脾气啊崩溃大哭这样的情况容易被大伙儿所忽视掉？ 是这样的，当咱们的情绪出现异常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行为，就是说咱们正常的这种行为规范或者正常行为这种准则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有的事情我以前不会去做的，或者说我不能去做的，但是因为情绪的失控，我现在就不像以前这样能容易受到控制了。 嗯， 有的人表现为可以通过这种咱们常见的情绪的宣泄，比如说哭啊，像咱们当然说高兴有大笑， 嗯， 还有就是说可以通过去跟咱们的亲人家属去倾诉来缓解，使自己的情绪能够短时间或者一定程度上得到一种稳定。但有的人他就变成一种心理内心的一种内在的这种动力了， 嗯， 这种动力有可能慢慢会转化成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失控，或者说对行为的一种异常行为的驱动力，那可能就会出现一种过头的行为了。这个呢，有的时候是必须通过咱们的量表，就是心理调查表，或者通过专门的心理的检测手段才能发现的，并不是外表上我看到他大哭啊，看到他可能说话呀什么的不太正常啊这样看到的。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出现这种情绪的不太稳定或者波动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及时要对他进行评估，评估他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到行为上这种异常，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说产检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把心理的这种检查放在我们每次产检必检的这个项目当中。 是，现在这方面其实对于咱们临床上我认为啊做的还不太够。 嗯，我们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呼吁一下，如果大家伙这方面的意识增强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放到每次比如说产检必检的一个项目当中， 是 做一个心理量表，看看心理健康到底怎么样。 对，像我每次出门诊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孕妈坐在我诊室里面，我第一句话我都会问啊，感觉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不开心不舒服的什么的。这时候的话，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医生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测试， 嗯， 看看他现在的这种心境情况怎么样， 表达怎么样， 对，还有就通过几个简短的对话来判断他自我调节的能力怎么样，这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个数据哈，这个数据呢是德国的儿科专家蒙特格尔所研究出来的。他对于德国畸形儿童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希特勒成为总统之前呢，新生儿的畸形率是 0.07%。 在希特勒发动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天，这个婴儿的畸形率上升到了 1.7%。 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婴儿的畸形率上升到了 2.6%， 而战争结束之后，婴儿的畸形率达到了 6.5%。 通过这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来，即使我们说这种情绪的问题带给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畸形率明显的提高了。 是， 那除了这个孩子会出现畸形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由于妈妈在孕期的这个心理问题焦虑问题所导致的？ 刚才曹宇你说的这个数字是来自于这个外国的， 对， 也而且是一个回顾性的，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是有七八十年前了。

我们不能小看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不仅仅是畸形的问题，对于孩子身体出生之后的这种健康程度，受外界的影响程度其实也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在孕期出现了这种心理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去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去排解自己的心理问题呢？咱们节目下半段让李主任接着跟咱们来说。在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有特别多的朋友参与到互动。这田耕也说的特别好，上半段的互动题目呢是想问问大伙儿，在孕期焦虑是不是会引起儿童这个胎儿的发育？田耕说，孕妇的情绪是会影响到胎儿发育的，因此呢，在怀孕期间，孕妇一定要保持一个舒畅的心情，情绪安定，生活规律，即使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也要正确对待，不要老发火。这还有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麦穗子，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怀孕，但是呢，现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有点焦虑的情绪了，因为跟老公这个尝试怀孕时间已不短了哈，说一直没有怀上，说这个时候总感觉自己的情绪已经有点受到影响了，说稍微这个经期不太正常的时候就充满着希望，但每次测出来发现并没有怀孕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心理落差就特别的大。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在这个还没有怀孕的阶段，如果已经受到了情绪的影响，这样的人群是不是更容易，比如说在怀孕的这样的一个早期阶段受到我们情绪的波动？ 这种备孕状态的情绪的这种焦虑，甚至情绪的这种抑郁，实际上是对咱们的这种备孕呢是不利的。 嗯， 因为我有的同事是搞这种辅助生育的，就咱们说试管婴儿这方面的专家，实际上这种正常的人体的排卵是需要受到咱们头脑的下丘脑垂体这种分泌的激素的调控的。 嗯， 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说过，比如有的人他家里出现了一些事情，或者出现受到严重打击，他的生理周期月经周期就异常了， 乱乱 甚至对甚至就不来月经了，这种情况其实跟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备孕期间这种焦虑的情绪是对咱们这个要宝宝是不利的。 嗯，经常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个总想要总要不上，总想要总要不上，忽然有一天也不想了，就这个就是随他去吧，诶，就怀上了。 对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备孕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这样吧，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的礼物就送给麦穗子这个朋友吧，一个小小的鼓励，送你一个特别精美的丝巾，希望有一个好的心情，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个好的心情，也祝你早日怀上自己的这个小宝宝， 放松心情啊。 好，那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跟大伙儿出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下半段的题目啊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您说什么都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就想问问大伙儿，这个孕期缓解焦虑的方法到底有哪些？如果您知道的话，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窍门，我们也让李主任判断一下这些方法和窍门到底管不管用。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丝巾。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丝巾两个字，可以看看我们的图片，可以知道一下这丝巾到底长得好不好看，您自己喜不喜欢。那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这两个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李主任。李主任，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现在呢是怀孕了一个月的时间，家里啊养着宠物，想问问会不会对自己的整个怀孕有影响。其实关于家里有宠物啊，到底会不会影响这个宝宝，争论一直不断。这个爱宠人士呢说，这个大家所最担心的是弓形虫的问题，说根本不会，除非你天天就着这个猫屎吃，它有可能会感染。但是也有一些妈妈说防患于未然，既然有这个可能性，我就尽量去避免它。到底宠物对于比如说在怀孕周期当中的这个母婴安全会不会有影响呢？ 咱们对于宠物啊，更多的像刚才曹宇说的一样，是担心宠物可能会为咱们的宝宝的发育带来一定的威胁。 嗯， 对于宠物来说，咱们最关注的就是宠物可能和弓形体有的关系。对于咱们现在常见的宠物来说，只有猫啊， 它是弓形虫的这个最终宿主。 宿主， 对，就是弓形虫在猫的体内它会去发育，然后通过猫的粪便排出来。 嗯， 其他的宠物，咱们常见宠物比如狗啊包括其他的比如鱼啊什么这些都不会。而且对于即使是猫这种情况，咱们现在也有规范的这种措施或者检查的东西去检测。首先就是在孕早期的话，咱们应该去查目前孕妈体内有没有弓形虫的抗体。 嗯 啊，第二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弓形虫抗体是没有的情况下这样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对弓形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染状态。比如有的孕妈是以前感染过，现在呢是属于体内有抗体的，有的孕妈是属于什么没有抗体的。像这种情况可以指导你去怎么样的尽量去避免这种感染就行了。 嗯， 而咱们大部分的咱们的人家养的猫咪啊，如果通过合适的防护，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咱们对这个猫的粪便接触的时候有一定的防护，这种感染弓形体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嗯，所以说也并不一定非得一旦自己怀孕了之后就得把家里可能饲养着宠物感情特别深的宠物非得送走。 是 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比如说这种送走的这个一个做法，对于怀孕的妈妈来说，尤其是和宠物感情很深的这种妈妈来说，也有可能会引起她情绪方面的这种大的波动。 就忌讳这种没有经过跟这个孕妈的这种商量就把宠物 非得送走 非送走了。以前碰这种的，然后就实际上对孕妈来说是心理上一个挺大的这种创伤打击。因为有的的确感情很深有的是了解了理解了，这段时间有可能在怀孕早期的这段阶段要跟宠物做一个短暂的分别其实到了孕中期，咱的宝宝器官基本发育的完善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再抱回来都可以。就怕这种没有跟人家打招呼就把这个宠物在一起陪伴多年的宠物强行分离，这是不好的。 除了这没打招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孕妇呢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网上的这个知识已经查到了，其实宠物传染这个弓形虫的几率并不大，自己也做好了防护的这个思想准备，但是呢家里老人不同意， 是的， 不行，必须得送走，这不送走就是不孝顺，这个时候非得强制把这个送走。也想问问您，如果在怀孕早期，在这个我们说孕妈妈们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情感问题的阶段，我们作为家人到底如何去跟他做好这方面的，我们说预防也好，或者说出现了这种我们说焦虑情绪，我们帮他去疏解也好，应该怎么做？是千依百顺的好呢，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得适当的在他做出一些比如说这种情绪表达的时候，我们得去制止他，到底应该怎么做？ 在孕期的咱们的家庭成员对于咱们孕妈来说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咱们应该是给他们提供正向的这种支持和鼓励，为他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的这种状态，这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会面临到家里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咱们经常遇到的是这种的父母这一代的老人的观念跟年轻人的观念有一些这种冲突的时候，可能会对咱们这种心情不太好，甚至会加剧这种负性的不良的这种情绪这种因素。这时候的话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作为咱们的丈夫这时候的你的角色就很重要了。这时候你要想方设法的话，能让咱们的孕妈和这种有可能引起情绪不良或者说激化这种不良情绪的这种因素呢，尽量的隔离开经常我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准爸爸们很聪明就善意的去瞒一些事情都挺好的，没事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尽量能让这个孕妈们和这些不良因素的这些分离开。比如说老太太老是跟孕妈在一起住有的时候有可能看，哎呦，实在是情绪太紧张了，弦绷太紧了，咱们想办法分开一段时间，给她放放假什么的，或者甚至像之前我说的，咱们出去旅行一段时间，这些其实对于孕妈来说，心理上都是很好很好的，甚至是就是说，这有一种有的时候叫雪中送炭的这种效果，就是就需要这段时间的这种宽慰咱们做到了就好了。 其实这个时候都是为了妈妈好，为了孩子好，我们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做法，甚至我们表达的方式，可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孕妈妈们在孕早期，又是 激素发生了变化，情绪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对于他的一些这种反应，其实作为老人也好，作为丈夫也好，真的得多多的去理解他。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他真的就是脾气不好， 对， 对， 就是激素发生了变化，他没办法。 我在这里要特别要就是想跟这个咱们的准爸们说几句，孕期的时候有可能有孕妈会情绪特别容易激动，容易发脾气，这时候的话咱们千万不要去激化这些东西，想办法的话不要发生直接的冲突，因为我有时候见过这个两口子吵架生气，到最后的话这个孕妈她因为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她就会因为情绪波动甚至引起一些身体上的改变，诱发这种宫缩这样的都有，然后住院保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爸爸很后悔啊，当时我要是不跟他吵这架该怎么样，因为其实想一想啊，真正吵架没有多少这个实质上的对大事儿，而且一旦说孕妈她的这个身体上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后面带来的是更大的问题，而且矛盾的话会越来越激化，不容易解决，所以咱们准爸爸们这时候需要格外的宽容和忍耐。 好，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给他更多的这种关爱， 是，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丈夫的一句话或者丈夫这种体恤的做法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 对，多陪伴，一定要多陪伴。 好，那接下来也和这个大家伙来说一说吧，李主任，我们上半段跟大伙说，如果在孕早期发生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情绪，很有可能会影响妈妈，影响宝宝，那有一个自测量表，刚才我们说了可以通过这个量表对于自己的情绪心理做一个简单的检测，既然今天您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也想问问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题目能让我们先初步，比如说在家的时候先初步做一个自测，如果我发现自测不是特别的好，有情况我就赶快去找专业的医生来寻求帮助。 可以的，其实咱们这个对于心理这方面的测评很多都是通过这种就是这种类似于调查这样的表格进行的， 有点像调查问卷一样， 对，并不太像咱们这种常规的比如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呀、抽血呀、化验来做，所以很多都是可以通过咱们自己去进行自我检测的。比较常见的或者咱们认为比较权威的一个关于焦虑症的一个量表，就是咱们就是 SAS 表。这个表呢是1971年其实是一个华裔的科学家他发明的，这个表一共不多，只有20个问题，15个是正向的，5个是反向的。这每个问题的话也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平时会不会无缘无故的感到害怕。还有就是说我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轻易的一觉睡到天亮。还有就是说我是不是会经常做噩梦。这种的话每一个问题的话大家回答的时候都会有 ABCD 四个选项，A 是什么呢？ A 就是说我会很少会这样， B 呢就是说只有少部分时间，对， C 是我经常会， D 就是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这样，就是相当于一个，还有更细的比如从1到10这样的量表也有。这个量表就 SAS 这个20项每一项 ABCD 四个这个选项它会最终化给大家一个评分。咱们常用的评分，比如对咱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咱们常规的中国人的评分是一般大约在50分以下，50到59就算轻度焦虑了，60到69算中度，大于70分咱们就要重度焦虑了，这个呢不一定准确，但是基本上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对，这个是这样，一旦比如说测我分挺高，我是不是有病吗？不是，咱们所说的焦虑症、神经症或者心理疾患，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是通过自我调整，或者说通过非这个药物性的或非心理专业干预性的这种调整，可以使自己能够缓解的就可以。比如说，我通过一段时间调整，我再测这量表，我就 好了， 感觉好了就没事了。但是，一旦我测量表发现我这分值挺高的，就提醒我注意，我就要想办法自己去调整了。当然还有更细的量表，比如汉密尔顿量表啊，还有更多更专业的，有的甚至量表一做的话要做将近一个小时。当然这些都是。在大家的确有这种心理这种异常这种明确的这种表现下需要进一步去确诊的时候才去用的，很多还有很多小的软件手机的 APP 也有这种心理测量的，所以孕妈们其实想做这方面测量是很方便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有这意识。 对，是你知道自己哎呀我该测一测了。 好，所以说这个 SAS 量表推荐给大伙儿，如果您在怀孕的这个早期，我们建议您做一做这个量表，看看自己的心理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的， 如果是50分以上的话，这个时候咱们稍微引起点重视，如果觉得哎这个心情总是不好的话，咱们找专业医生看看。 对， 有可能跟医生聊完之后，医生说哎没太大事儿， 对， 回去调节调节就行了。 对，实际上咱们是有这些心理的专科医生。你像我们长安医院就有心理专科门诊，我几乎在每次出诊的时候都会有个别的病人，我会跟他建议啊，去到心理专科门诊去咨询一下，不一定说他一定有问题，但是通过这种专业的评估，会为他下一步的这种自己的这种干预啊，打了一定基础，能让他更好的去能够缓解自己的这种状态。 好啊，继续来看网友娜娜想问问您，说怀孕21周了，从15周开始啊，晚上经常出现失眠的情况，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尿频导致的，但不管怎么样，反正上床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或者呢是睡着睡着到半夜就醒了，想问问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孕期焦虑引起的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调整啊？ 这其实牵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失眠的问题。孕期失眠其实很常见的，因为孕期的话咱们的身体状态会跟咱们非孕状态不一样，有的时候他睡眠的时间会有改变，实际上咱们孕期的话到了妊娠的中晚期，咱们身体的话尤其是子宫越来越大，咱们需要更多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调整改变，所以判断你是不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的，其实是关键是你在白天的时候是不是困不困，情绪状态，包括精神集中的情况，包括你工作学习状态受不受影响。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觉得自己睡眠啊，比如晚上 质量不好 了，对，这种是不一定是有异常的。咱们更多是关注自己的情绪问题。如果只是睡眠的这个时间有问题，或者说我爱起夜了，而情绪都很饱满，工作质量啊、注意力啊，包括自己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也都没有问题，那是不用担心的。 好，那关于比如说在孕期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心理的问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焦虑症、抑郁症，我们到底该不该服药啊？这可能也是很多妈妈们特别纠结的一个事儿。既然上面呢我们提到了不治疗不干预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宝宝发育，但是治疗吃药的话会不会也影响宝宝发育啊？ 在咱们孕期的时候，他的这个是心理的一些用药，尤其是一些治疗是精神疾病的药物的话，在对于胎儿来说是安全的，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不能用的。大部分的药物是在孕12周以后都可以用的。甚至有的药物在孕期的话还要特殊的加大量，特别在产后，因为我遇到过一些在孕前其实就是有一些心理问题的，比如说抑郁症，还有有一些其他的精神疾病的，他是要长期用药的，然后在孕早期的话他就会害怕对宝宝担心， 停药 就要停药了，停药之后他会病情就有波动，后来要找到我，后来我和心理科医生我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就把药量调整上来，整个孕期都很顺利，一直到产后到现在的话都很不错，宝宝也很好。所以对于用药来说，咱们一定是要科学的合理的找专业的医生去用药调药，不能说讳病忌医，觉得自己怕用药对宝宝有影响就不去用。 好，所以说其实在孕期我们说这种心理方面的用药不要讳疾忌医，该吃咱们吃，药量有可能还会加大，这个时候不要有太重的心理负担。 没错， 在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药师指导之下，这是安全有效的。 对，是对咱们的孕妈尤其对宝宝是更好更安全的选择。 好，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哈。下半段的互动题目呢是一个开放性的，就想问问大伙儿，在孕期如果出现了这种不良的情绪到底有什么方法来调节。我们来看看健康师傅他出了一个招，他说多和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多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和相声，少争吵，不要和人事过分的计较。这说的是不是挺好的？ 是，尤其是听相声这个我挺推荐的啊。以前就有这个孕期比较焦虑抑郁的孕妈说怎么办李大夫，我说你去下点郭德纲的相声听听啊，看看是不是有效果，过两天跟我说的确有效果，听一听就把那凡事忘了啊。 好白云说孕妇在怀孕期间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适当的增加营养，适当的运动，这样才能够顺利的生下一个健康宝宝。这适当的运动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排解心理，我们说这种不良情绪的方法？ 对，尤其是像一些这种咱们认为是对于这个身心比较放松的运动，在运动期间实际上你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是属于一种什么，是属于一种在 其食物神经系统是一种调节， 嗯， 比如说咱们长走啊，这种快走，或者有孕妇做瑜伽这种情况，运动之后的话，对于身体来说都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放松， 嗯， 对于心情来说也会有帮助的， 嗯，而且运动当中不是还能促进我们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高兴吗？ 是， 所以说运动也挺好的，啊，美妈说了，孕妇的焦虑情绪啊，不仅仅会影响到胎儿，也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所以说这个时候家人关爱、理解、宽容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孕妇也应该在身体合适的情况之下多到外面走一走，适当的运动，多交一些朋友，这样能够缓解焦虑的情绪。其实大家伙还有很多朋友说的都非常的好哈，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伙来分享了。下半段我们选出来这个获奖的听众，编辑告诉我是健康是福这个朋友，多听音乐，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还建议说听听相声， 对，相声不错 啊，搞笑的小品相声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带给您一个好的心情。健康是福，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过来。那上半段还有麦穗子这个朋友也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大伙儿取得联系，会把我们的奖品通过快递的方式发送给大家。也为大伙儿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的副研究员季文燕，以及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白云化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疫苗您该了解的那些事儿。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问一问李主任的出诊时间。 我现在出诊时间是每周一下午，在北京朝阳医院东院区。 好，周一下午大家好，大家伙儿还可以在朝阳医院继续找到李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影响我市的气压场较弱，风速小，大气较为稳定，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90到14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 这里。你是我的。